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六，农历7月12，北京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特梅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核安全法、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等8部法律的决定。张德江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刘云山出席并讲话。 我国明确垄断行业价格监管路线图时间表。 环保部部署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今冬明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重污染发生天数比例需同比下降15%。 各族穆斯林群众欢度古尔邦节。 美国暂停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巴西总统特梅尔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深化中巴传统友谊，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巴西总统特梅尔举行欢迎仪式，这是特梅尔首次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继任总统职位后第二次访华。会谈一开始，习近平说： 我注意到总统先生在来华途中专门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视频，昨天抵达北京以后又发表了署名文章《访华三部曲》，对此次访华充满期待，强调巴西将中国作为优先合作伙伴，巴中关系具有全球战略意义，两国要深化合作，携手前行，我对此完全赞同，并愿意与你共同努力来推动。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巴关系是成熟而稳健的发展中大国关系，两国合作机制运行顺畅，双方在金砖国家合作以及重大全球性热点问题保持卓有成效的沟通和协调。 这一年来，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巴合作稳中有进，贸易、投资、金融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今年前7个月中巴双边贸易增幅超过了30%，在当前全球贸易整体低迷的情况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在我们直接关心下，两国有关部门妥善解决了巴西肉类产品输华问题，中国成为巴西最大肉类产品出口市场，中国对巴西投资持续增长，中巴扩大产能合作的基金正式启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领域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合作项目。 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巴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与巴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双方要发挥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积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投资伙伴计划、前进计划对接，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双方要深化中巴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农业、矿业、能源、产能和科技创新合作，要扩大文化、新闻、旅游、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特梅尔表示，巴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愿同中方携手推进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产能、电子商务、质检、电力、旅游、卫生、融资、文化体育等领域共十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京分别会见了巴西总统特梅尔。李克强指出，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我们也欢迎巴西进口更多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希望双方努力优化贸易结构，以双向开放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共同落实好产能等广泛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俞正声在会见时说，我们愿同巴西国会进一步加强交往与合作，为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央广记者焦莹、张绵绵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昨天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核安全法、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国歌法、关于修改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73、74、75、7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根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规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委员长会议建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负责主持这两项工作。闭幕会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讲专题讲座，张德江委员长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建文主讲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意义与路径。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积极回应了中小企业的诉求和呼声，将于明年一月一号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表示，必须对中小企业实行特殊保护，让中小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央广记者侯燕、焦莹、张绵绵报道。 新促进法在法律框架上将现行法律由七章扩展为十章，由四十五条增加为六十一条，在内容上进一步明确法律贯彻落实责任主体，进一步规范财税支持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融资促进相关措施，同时增加权益保护专章以及监督检查专章。郭林茂说，大中小型企业都是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面前大家是平等的，但是中小企业面对市场经济这个汪洋大海，抗风暴的能力毕竟比较脆弱，与大企业无法相比。同时，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量九成以上，占国民生产总值六成以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稳定器，关乎现在也关乎未来，所以我们必须特殊保护。 在修法的过程中，在税收的缓征、免征、减征方面，为金融机构设定一定的责任，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以及国家鼓励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大型企业在创新和人才支持中小企业方面都给予一些具体的措施，尽力为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中小企业有一定的获得感。 针对如何处理促进法强制力偏弱的问题，郭林茂表示，在新的法案中，首先是使中小企业促进的措施能具体的尽量具体，把党中央的政策、国务院的具体措施、地方成功的有效做法能在法律中落实的尽量落实，同时在尊重市场规律前提下，在监督检查方面也做出了具体规定， 增加一些适当的法律责任，对侵犯中小企业行为给予一定的处罚和处分。 央广记者焦莹、张绵绵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主持并监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任命郭振华、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党校昨天举行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刘云山指出，政治标准是衡量领导干部的首要标准，提高领导能力第一位的是提高政治能力。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觉悟，增强政治定力、政治担当，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刘云山说，领导干部提高政治能力，要把讲政治贯穿党性锻炼全过程，要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垄断行业价格监管有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发展改革委昨天称，建立健全以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核心的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垄断行业定价制度，到2020年，科学规范透明的垄断行业政府定价制度基本建立。当天公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垄断行业价格监管的意见称，到2020年，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和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行业定价办法、成本监审办法基本实现全覆盖。 环保部昨天表示，将坚决打好京东明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京东明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重污染发生天数比例需同比下降15%。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近日，环保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等十部委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六省市共同发布《2017到2018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及《强化督查、量化问责》等六个配套文件。环保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秉江坦言，大气十条实施以来，秋冬季 PM2.5 平均浓度降幅不大，重污染仍然频发。为此，此次攻坚行动方案重点是对今年10月到明年3月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量化目标、细化问责。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采暖季 PM2.5 浓度下降比例要达到25%。 第一次设定了秋冬季要下降的比例，以往都是没怎么下降，所以今年就是下降双15% PM2.5 浓度，总体平均下降15%。重污染的天数也要下降15%。对于28个城市，各个城市这是第一次都量身定做了量化的任务量，任务也到了具体到了这个区县镇乡，都是完全是定位的。 按照方案要求，本月底前，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已核实应淘汰的所有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散乱污企业要一律关停。此外，纳入2017年度淘汰清单的4.4万台燃煤小锅炉，10月底前也要全面清零。石家庄、唐山、邯郸、安阳等重点城市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建材行业等也将实行错峰生产。这些措施能否避免今年再次出现重污染天气频发的情况？刘秉江对此回应： 今年布置的大气污染物减排的任务量是去年安排的2倍多，接近3倍。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只干了80万户的电代煤、气代煤，今年至少300万户，减排量在那儿。如果天气小点，稍微有利一点，我相信今年应该比去年好一些。 昨天是穆斯林群众传统节日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按照传统习俗，节日当天，穆斯林沐浴熏香，到清真寺参加会礼，结束后宰牲，邀请亲朋好友来家做客。为欢度古尔邦节，宁夏、新疆以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都放假5天。宁夏还对7座以下载客车辆实行公路通行费免单政策。节日期间， 我国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十个民族2000多万穆斯林干部群众相互走访慰问，载歌载舞欢度佳节。央广记者张孝成、连军，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报道。 提前拜个年， 非常感谢， 表示节日祝贺，希望我们老干部们过得更加幸福。 这两天新疆从自治区到各地州县市集中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各地还为上万户困难家庭发放了慰问品，而基层群众间的欢聚更是丰富多彩。伊宁市清泉里社区17名海选的烹饪高手现场操作，为各族居民奉上烤全羊、纳人、巴尔萨克等节日美食。哈萨克族小伙图尔干江别出心裁，自创美食祖国的太阳迎来大家掌声。 简单说，就弄了一个脆皮，还有鸡蛋蒸的羊肉，这个菜就是祖国的太阳，就是我们的生活比较好，有米。 伊宁市委组织部基层办主任王文婷表示， 通过厨艺之间的比拼，各民族对其他这个民族的饮食文化有所了解，在生活当中更加的融入进去，相互学习、相互观摩，也结下了很好的友情。 在马纳斯县黄公村，返回聚工作队节日期间走访村民，一起做小吃唠家常。维吾尔族村民阿姨孤立手把手教工作队员搓馓子。 工作队来到我们村里，帮我们办了很多好事，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们很开心。今天这个活动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就像亲的一家人一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穆斯林群众也喜迎节日，自治区政府为全区回汉群众放假2天，还通过调休延长为5天小长假。在银川工作，来自宁夏南部贫困山区的回族妇女蓝小红高兴地对记者说， 国家扶贫政策太好了，我们全村人都脱贫致富了，过节很轻松快乐，日子过得更满意，也很幸福。 互联网加医疗在广州不少医院全面开花，百姓体验到越来越多的便捷高效医疗卫生服务。系列报道砥砺奋进了5年指尖上的医院，今天播出第3篇产检可以在家做，采制央广记者周宇。 上午10点，家住广州市白云区的二胎妈妈刘小丹按照之前预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做例行产检。 3周快4周了啊，对，还有1个多月。 2周前，她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医院的宝贝计划，加入后就从医院领取了一套免费的便携式设备，回家给自己的宝宝做监督。 医生又说担心早产，所以就是有这个设备对于我来说可能会觉得心里踏实一点嘛。 刘小丹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使用时的体验。 就有个 APP， 把它蓝牙连接之后，它就会上传上去。我是会把我测的数据会放上去，所以它会形成一些曲线，或者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可能能看到我的一些变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出生队列研究室魏叶平告诉记者，医生可以随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发展，一旦出现异常指标，可以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与手段。 他有异常会报警发短信告诉他要去找医生看。 孕妇通过可穿戴设备自动采集胎监仪数据，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信息系统实时连接。这仅仅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运用互联网加改善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主任夏慧敏告诉记者，中心已经实现从挂号到取药的全流程再造和服务模式的创新。目前妇儿中心正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自主开发建设智能电子医生，还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咪姆熊。通过每年100万份病例、150万篇文献等海量知识学习，以及专科专家的人工教育演练，不断改善人工智能算法，目标是让咪姆熊能够达到主治医师整治水平。 人工智能的这种判断呢，它是基于医院里面系统的全面的深层次挖掘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来为未来的这个健康啊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指引和帮助，然后为母亲和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保驾护航。 华中科技大学胡吉伟班16年来扎扎实实抓班风学风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推动集体成才的强大动力。央广记者林舒报道。 胡吉伟，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名字。16年前，这个年仅20岁的东北小伙为了抢救落水儿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6年时光流转，在他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院胡吉伟班，却将他奉献拼搏的精神薪火相传，激励了华中大学子。曾任3届胡吉伟班辅导员的刘雅然说，胡吉伟班始终以党建为龙头， 用理想信念铸造灵魂品格。 在我们创建了首届胡金伟班的同时的，就将支部建在班上，强化了这个党组织在班团组织中的这个火车头的作用。 16年来，胡金伟班一直坚持党支部委员会、团支部委员会、班委会三会联席制度，召开执委会时听取班团意见，召开班委会或团支部委员会时征求党支部建议，党员结对帮扶、党员进寝室、线上约自习等多项以党建促学风的活动应运而生。胡金伟班现任党支部书记加武哈： 我们帮扶学弟学妹线上线下一起约自习成为了常态，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党员进寝室的活动，和他们交流他们的困惑，有的党员同学能讲到晚上楼栋关门嗓子都能响哑。 16年来，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一点一滴地融入了胡金伟班每位同学的心。192人中，152人次获得校级以上奖学金，125人次获得校级以上荣誉。而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看来，最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精神在校园里得到了传递。 到基层就业的比例由原来只有8%，现在到15%。我们这个经济金融专业的学生，也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主动愿意到西部、到基层去工作。它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胡金伟班。 全民全运会。 在天津全运会赛场，有一支8人组成的海外兵团，他们就是首次登上全运舞台的华人华侨运动员。央广记者陈庆斌、贾立良，天津台记者辛胜奇报道。 今年38岁的美籍华人石晶是全运历史上首位华人华侨运动员，在全运会射击男子50米手枪预赛中，曾代表美国队出战去年里约奥运会的石晶出现在67号靶位，最终位列第18名的他没能进入决赛，可笑容始终都挂在他的脸上。石晶说： 成绩好坏我倒是并不在乎，因为这毕竟我是生在天津嘛，所以说能回天津参加一次在天津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尤其又能参加我喜欢的50米，这是非常难得的。 今年7月，本届全运会组委会向世界华人华侨的高水平运动员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与国内运动员在全运赛场上同场竞技，切磋技艺。本来已经做好不再比这个项目的石晶把枪重新端了起来。 因为我把这个枪其实都已经刷上油，都已经封箱了，我就不准备再打开了。结果呢，有了这个事儿以后，我又重新打开，把油擦掉，然后呢重新准备来这一趟， 终于登上全运舞台。不过细心的人发现，石晶的射击姿势与其他选手不同，由于受过伤的右眼不能聚焦，因此他只能使用左眼，身体的姿态、射击的角度都需要调整。在石晶所穿深色运动上衣的后边印着难以离开4个字，他说这表达着自己的心情。跟公司请了假来参加全运会的石晶，8月29号已经踏上回美国的航班，来回20000多公里，横跨太平洋2次，就是为了参加一场全运会比赛。石晶却觉得值得， 希望不是唯一一次，非常值得，如果再重来一次，绝不犹豫。 新闻动车组，中国空军多名飞行员具备通飞、歼20等多种新战机能力。证监会通报今年专项执法行动第3批18起案件，内幕交易依然严峻。国家海洋局对今年第16号热带风暴马娃启动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北京住建委回应多个自住房和商品房隔离未按要求拆除。请听报道。 在吉林空军航空大学，2000余名新老飞行学员整齐列阵，接受中国空军司令员丁来航中将检阅。今年招收的新飞行学员是从12万名报考空军招飞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而出的。第11批34名女飞行学员也在方阵中。随着空军高新武器装备的成体系发展，飞行员驾驭新型战机既要拼体力，更要拼智力和定力。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表示，目前空军正在探索实践交叉改装多机型通飞，已有多名飞行员具备通飞歼20等多种新型战机的能力。 我们要在新的起点上建设实战空军、转型空军、战略空军，持续锻造制胜空天的飞行英才，为建设世界一流空军提供人才支撑。 央广记者刘鹏、长春报道。 证监会通报显示，其中15起案件已经完成现场调查，陆续进入行政处罚审理程序。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表示，当前内幕交易形势依然严峻。 一、违法交易金额巨大，涉案金额往往超过1000万元，有的甚至数亿元。二、亲友之间传递内幕信息比较普遍。 三、涉案人员人数众多；四、重复屡次违法违规多有发生。 高丽表示，这批案件显示，内幕交易高风险领域和环节包括并购重组领域、高送转环节和股权结构变化环节。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马娃预计将于9月3号下午到夜间在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汕头附近以强热带风暴级别登陆。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首席预报员： 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呢，最大风暴增水为80到140厘米，最大风暴增水呢，主要发生在3日的低潮阶段，预计1日夜间到3日夜间，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将会出现一次巨浪以上的一个过程。 国家海洋局提醒，渔船回港避浪，加固海水养殖设施，作业人员及时撤离，停止海上休闲活动，禁止人员到海边观潮观浪，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维护，做好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加固工作。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中国之声此前持续关注了北京多个小区通过筑围墙、围栅栏等方式违规分割自住房及商品房一事。北京市住建委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一类是未销售及入住的，就是要对于开发商拒不整改的，我们会暂停其网签资格。然后对于已经入住的，我们已经要求叫开发商将他尽快的制定整改方案。这个整改方案一定是要征求就是自住房业主还有那边商品房业主双方的一个意见，尽量让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整改。 央广记者周一帆北京报道。 中国摄影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维方向、双百双创方针，为时代存照、为人民画像，谱写中国摄影事业新篇章。 中央文明办、国家卫生计生委举办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现场交流活动8月31号在杭州举行，首批发布了20名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优秀个人和2个优秀团队。 海军综合补给舰首舰呼伦湖舰入列命名授旗仪式昨天在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举行。呼伦湖舰舷号965是我国自主研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综合补给舰，可为我海军航母编队、远海机动编队提供海上伴随补给。 世界最大容量高端换流变压器日前在秦皇岛研制成功，该产品将用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内蒙古扎鲁特至山东青州的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 美国国务院昨天发布声明说，美国政府已暂停对巴基斯坦数额为2.5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指责称，巴基斯坦为包括塔利丹在内的恐怖组织提供庇护所。巴外交部发表声明驳斥特朗普的指责，并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包括130多名外国游客在内的500多人被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处透露，受困者中没有中国公民，目前事发地区抢险工作正在进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满昭旭、郑兰，主播文喜、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古城新韵自在镇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